无量寿经精华，1996年达拉斯秋季佛七开示，净空法师主讲。以下是广东话翻译。第十五段，住真实慧，勇猛精进。这两句亦非常重要。一般人都知道，学佛最紧要的是开智慧。究竟乜嘢系智慧呢？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好有智慧，睇到话住真实慧，哎，我就系住真实慧啊！所以佛喺呢度特别提醒我哋，佛法所讲的智慧和一般人观念中的所谓智慧不同。佛法叫一般世间人的聪明智慧啊，叫做世智辩聪。而世智辩聪呢，在佛法里面属于八难之一。做什么难？所知障啊。我们知道佛话给我们听，我们的真心本性和般若智慧不能够现前，是因为有两种障碍。一种是烦恼障，另外一种就是所知障。世智辩聪就是所知障。真实慧是一定是从禅定中生出来的。佛法周时讲，因界生定，因定开慧。在禅定中所生出的智慧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定实在就是净土中所讲的一心不乱。一心就是定，不乱就是慧。一心不乱就定慧圆满了。咁念佛法门就是要求的是一心不乱，要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工作上，应用在一切待人事物上，这样才叫做勇猛精进。进就是进步，将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高。精是纯而不杂，这样才叫做精进。我们要勇猛精进，这样就好像上面所讲的，无一样不可以成就的。第十六条，积极德行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。贪嗔痴欲是在内的，是我们内心的妄想。 色声香味触法是外面的境界。金刚经上讲，三心不可得，所以你不应该起贪嗔痴欲诸上。为什么呢？三心不可得嘛。又说诸法原生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，所以你不应该执着外面的尘境色声香味触法。若果能够内离妄想，外不着尘境，咁就叫做咁呢，就叫做得行啦。诸佛菩萨嘅德行就系呢啲，咁就称为德行。积就累积，积就种植，就比喻诸佛如来都系修积呢啲咁样嘅德行而成就嘅。能够积积德行，就是叫做住真实位，在真实位里面去观察内三心不可得，外万法不可得，这些叫做真实的智慧了。第十七条，直众得本，不计众苦。这一段呢，就举几个例，这个积积德行的举例，应该要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做法，就在这里呢举几个例给我们听，这些都是德行，它的基础都是内离妄想，外不着相，即是金刚经上最后两句佛所教我哋嘅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不着于相就系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如如不动就系不起贪嗔痴欲诸想。呢两句呢，可以用佢嚟解释金刚经呢两句话，应用喺事上呢，即系话落实喺生活中呢，佛就举几个例。第一个就系不计众苦，六道嘅生活实在系好苦嘅，系苦多乐少嘅，无论系苦系乐，我哋都唔放喺心上，唔计较，唔分别。简单嘅嚟讲，就系唔摆喺心上。小欲知足呢，呢一条啊非常重要。只要我哋嘅生活过得去就得啦，知足就常乐啊嘛。一切众生啊，痛苦的根源可以说是因为他不知足，不知足的人苦极啊，知足就常乐啊嘛。佛示现在我们世间，无论怎样的身份，总是将这一条摆在第一位。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在皇室之家，他能够舍弃富贵去托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过咁嘅生活，佢过得非常自在。咁 就是做个榜样给我们看，这些就叫做德行。诸菩萨示现在人间，不论出家或者在家，亦表演小欲之足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真正想成就道业，不能够怕吃苦，苦有好多好处，人若果周时在苦难之中，警觉性好高，对这个世间就没什么留恋。所以佛经常讲，富贵学道难，富贵的人呢，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非常丰足啊。离开这个世间的念头好淡薄啊，即是说往生西方的愿不强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是好啊，但是他没有见过啊嘛，没有见到啊嘛。娑婆世界的快乐啊，他享受紧啊嘛。现实的受用他不肯舍弃。所以说他这一生啊，必定将往生净土的大事啊耽误了。一耽误那就麻烦了。一耽误来世能不能够遇到呢？不可能。再遇到这个法门，再遇到这个机会，又不知道哪一劫了。不知道哪一世才碰得到了。所以你细细思量啊，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严重了。佛的教诲就真正是智慧的教诲。专求白法，为利群生。白法就是善法，利益一切众生的法就是白法。为就是因为比一切众生真实的恩惠，自愿无倦，忍力成就，度众生的大愿，要好像普贤菩萨一样，永无疲倦，不疲不厌，即使遭遇到重大的挫折，菩萨亦不会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烦恼习气很重，他知道菩萨以真诚心对待他，他未必肯接受，有些时候他还特别恶意相报。我们世间人呢就顶不顺，受不了，佛菩萨呢就明白，所以他能够忍，忍力成就啊。不理怎样的恶意对待，菩萨都是这么慈悲，菩萨绝不会见怪。菩萨知道众生过去生中烦恼习气很重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电力，就不能够降服烦恼，所以他有耐心，有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。于诸有情常怀慈忍，对待一切有情众生，菩萨的用心就是慈悲忍耐。这个是诸佛菩萨道家慈航入世的用心。所谓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和颜爱语，劝喻策进，这两句话我们做人待人接物的态度，对任何人都应该要和颜爱语，爱就是爱护关怀，不是一味讲好听的话， 若果好淨係識講好聽嘅話，就變咗淺美巴結啦。而係真正關心、真正嘅愛護，即使要責備，要知道佢嘅意思係真正嘅愛護。勸喻，勸喻就勸導佢，策勵佢，共同精進。呢兩句就是用咁嘅形態，恭敬三寶，奉事師長，呢個係學佛嘅根本。學佛喺邊度學起呢？由恭敬三寶學起。三寶係佛、法、僧。點樣恭敬呢？一定要依教奉行。呢個就係真正嘅供養。如果唔能夠依教奉行，咁就唔係恭敬。你日日禮拜供養成事都唔係恭敬，必須要好似上面咁普賢行願品嗰度講咁，廣修供養法供養第一條所講嘅儒教修行供養，咁先至叫做真供養。儒教修行，佛教我哋要從三福修起，要由六和修起。三福是我哋個人嘅修行，六和就是我哋同大眾相處。三福六和啊，是佛法嘅基本法。無論修學任何法門，都要從呢度落手。所以佛話呢三條係三世諸佛正業正因，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佢能夠修行成佛，就係、是、以三福為基礎，以六和為基礎。所以我哋要由呢度下手，先至係真正嘅恭敬三寶，奉事師長。第一句就係孝養父母，所以學佛要由呢度下手。我哋過去喺講席已經講咗好多啦，大家同修喺錄音帶時常會聽到。真正要孝養父母，要求家庭和睦。昨日講過，行菩薩道唔一定喺寺院，喺邊度啊？喺起心動念，喺你嘅言語造作之間，咁就叫做真修行啊！一定要懂得佛所講嘅真實義，無有虛偽淺曲之心。呢一句可以講係我哋一生修行成敗嘅關鍵。我哋周時講修行功夫得力唔得力，功夫點樣得力呢？你冇虛偽淺曲之心就係啦。點解唔得力呢？你就要反省啦，你有冇虛偽淺曲之心嘛？如果有呢個心，你當然唔得力。唔好講話你念佛三昧得唔到啊，你念咗幾十年幾百年你都得唔到。點解呢？你個心唔真誠啊嘛，你係虛情假意嘛，點可能得力呢？得唔得力就喺呢度啊。所以呢度啊，每一句都咁重要嘅。莊嚴縱行鬼犯具足，縱行就是行為， 身的造作、口的言语、心的起心动念，那就叫做众行啊。庄严就要如法，如法就是如佛所教，佛教我哋做，我就认真做；佛叫我唔好做，我就一定唔能够做。咁就叫做庄严啦。庄严用现代嘅话嚟讲，就叫做真善美慧。你嘅身口二三业，真真正正做到真善美慧。鬼犯具足，鬼就系鬼道。犯就是无犯，诸佛菩萨是一切众生的榜样，是一切众生的典范。佛不止用言语教导我们，时时刻刻还表演给我们看，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做给我们看，咁就叫做鬼犯具足。你係一个佛弟子，真正嘅修行人，你就要如理如佛，喺家庭当中，喺生活里面做到。咁你就係一个十足嘅菩萨啦，菩萨就係众人嘅榜样啊。你所做係唔係你一家人嘅榜样呢？你果然做到了，你屋企的人哪个不尊敬你啊？哪个不听你话啊？自自然然他对你就产生了敬爱之心，因为你是世间第一个善人，那就是佛菩萨。如果你学佛了，今天有个同修话俾我听，佢今次要嚟参加佛七，佢屋企反对，唔高兴，唔鍾意。咁嘅情形你就唔好嚟啦嘛。你睇下以前印光老法师，呢个系我哋正宗近代嘅祖师啊。佢有啲皈依弟子，周时去寺院去睇老和尚，老和尚一见面就闹：你嚟做咩啊？点解唔好好地喺屋企老实念佛啦？啊，我嚟睇师父，师父有咩好睇啊？已经睇过噶啦嘛，见过啦嘛，仲有咩好睇啫？闹翻转头啊！咩原因呢？若果你时常跑道场啊，屋企冇人理。为什么你连屋企都不顾，你这样学佛就是迷信。这个分跟佛所教导的啱啱相反，佛就叫你做榜样，叫你感化你屋企的人，那你才是真菩萨。你一家人被你感化了，那你的街坊邻里、隔离左右、亲戚朋友都俾你感化啦，咁就叫做自行化他嘛。所以亲近善知识啊，唔系日日跟住佢，你跟住佢做乜啊？咁就错噶。古人曾经话：一日为师啊，你亲近嘅善知识，一日之中将佢嘅原理原则学到啦，以后你就照住去做啊，你使乜跟住佢？冇呢个必要啊！我讲呢啲系真实话，呢啲系黄言外语啊！我哋唔拉信徒嘅，若果你哋啊唔好嘅要屋企啊嚟道场啊，护持道场啊，咁你要了生死啊，咁就破坏咗伦理道德啦，唔掂噶咁样。道场系去文化，听到啦。翻屋企就做，打佛七系嚟学念佛，学咗啦就翻屋企去念。 老老實實咁去念，咁先至緊要啊嘛！你能夠老實念佛，就叫做莊嚴眾行，鬼犯具足。所以佛法一定要落實喺生活裡面，你嘅生活就係佛法。若果生活同佛法脱節，咁你永遠唔能夠成就。你所修嘅唔係佛法，係乜嘢呢？係魔法。乜嘢叫做魔？對自己折磨啊！自己睇到屋企人你唔高興，屋企人睇到你又好似怪怪地咁，佢又頂唔順，大家互相折磨啊！咁就叫做魔法啦。你學魔啊，唔係學佛啊。佛是觉悟啊，佛是清净啊，自己要觉而不迷，正而不染，一家人和睦清净，咁先就佛法。所以你是魔定是佛呢？你学学佛定学魔呢？明眼人一睇就知道，学佛的人唔生烦恼，学魔的人呢烦恼无边。下面一句，将我哋嘅错误观念改正过嚟。观法如化，法系一切法，唔止六道。呢个系世间法，声闻缘觉菩萨法，四圣佛界出世间法。世出世间法都唔系真嘅，《金刚经》常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六道系虚妄嘅，十法界亦系虚妄嘅，世法佛法都系虚妄，你仲要执着佢做乜？你仲要去分别佢咩？果然你知道如幻如化啦，《金刚经》最后讲如梦幻泡影，梦幻泡影就是化的意思啊！世出世间法都是梦幻泡影啊，确实是了不可得的，了不可得。我们在现前好似有呢啲嘢存在噃，点解呢？呢啲系幻相嘅相续相，相续相嘅存在嘅时间亦唔长，所以佛用露嚟比喻，好似露水，好似电咁，如露又亦如电，就表示佢嘅相续相系好短嘅。若果如电，咁就形容佢嘅真相刹那生灭，所以话了不可得。呢个系教你观一切法，观我哋自己嘅身心都系一样，都系假嘅，空嘅，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，你先至能够真正放下。呢四个字，观法如化呢四个字啊，系观慧啊，亦即系叫做观照。三昧常寂，三昧系正受，你嘅享受正常，前面讲过啦，离开苦乐忧喜舍。一切苦乐忧喜你都唔动心，呢、这个人就入定啦，得三昧啦。三昧常寂，佢嘅心啊系清净嘅，系定嘅，恒常保持清净。呢、这个心就系佛菩萨嘅心，入呢个境界，自己就成菩萨成佛啦。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。 点解呢？自他不疑啊嘛，性相一疑啊，佢边度有过啫？呢、這个道理好深好深啊！你若果明了喺佛法里面，咁就叫做大彻大悟啦。佢永远冇过，过喺边度啊？过喺自己啊！因为自己有过，先至睇到别人有过。自己冇过，你点解会睇到别人有过啫？乜嘢叫做自己冇过呢？观法如化三昧常寂，咁你就冇过啦。自己冇过，你睇到别人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。唔理佢善定恶，都系了不可得，都系刹那生灭嘅，而且系生灭同时嘅，生灭同时就系叫做不生不灭，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！边度有过失啫？可见得啊，睇到别人嘅过失，就系自己有过失。由此可知，古人所谓外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，呢句说话好有道理啊！佢睇到啲是非，佢本身就系是非人啊！佢若果唔系个是非人，佢点会见到是非？诸佛菩萨永远睇唔到是非。这个是我们要深深去反省的，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境界不是一下就可以转得到，一下转到过来岂不是马上就可以成佛吗？道理上讲得通，放下屠刀落地成佛，那个屠刀是什么？就是贪嗔痴慢疑，你能不能够即刻马上就放下呢？放下就成佛了。道理虽然懂，但是放不下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无此劫来的烦恼习气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。你没有定力你克服不到，你没有智慧去照见它。所以佛法虽然看了很多，懂得很多，但是你做不做得到呢？正因为咁样，所以修行啊，虽然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能够一生成佛。问题在于你要真嘅能够将烦恼断掉，断唔到烦恼，你就唔能够成就。大家各位想想，你能不能够断烦恼？若果不能够断，法门更好啊，我们没有能力修学，那才不得已要去找阿弥陀佛啦。阿弥陀佛这个法门不用断烦恼，所以它方便，可以大业往生。这样大家要记住啊，净土里面有微律净土，有些人说微律净土很近啊，西方净土很远啊，太远了，为什么近的不去要去远的呢？你们想想为什么呢？微律净土的条件要修唯识十定啊，你得唔得到呢个定呢？你若果得唔到呢个定，你去唔到。弥陀净土呢，大业往生。条件经常讲得好清楚，只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咁就得啦。就成功啦。所以呢个法门啊，普度一切众生。 弥勒菩萨唔能够普渡啊！弥勒菩萨要普渡，佢仲系要劝大家念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弥勒菩萨先至能够普渡你。我哋念佛求生净土，有冇亏待咗弥勒菩萨呢？冇噃。无量寿经后半部是弥勒菩萨当机、哦、弥勒菩萨亦念佛亦求生净土、哦、人家若果说问你你怎样讲的，为什么你这样讲？无量寿经这样讲的，无量寿经下半部释迦牟尼佛就是、叫将这个净土附托给弥勒菩萨，叫他来弘扬的，叫弥勒菩萨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不是劝你生到他的弥勒净土啊。经文这么清楚明白地告诉你，我们还能够迷惑，还要迷惑。所以口业很重要，一个念佛求生弥陀净土的人不可思议啊。如果你说弥陀净土太远，不如修弥勒净土，那就误了你了，将你往生不退成佛的机会浪费了，继续去搞六道轮回了。这些是我们要清楚要明白的，善护身业不失律仪，律仪即是说威仪、风度以及规矩，要做个好样子。我们的身体一举一动要给众生做个好榜样，那就叫做律仪。律仪你不要想着戒律上所讲的，戒律所讲的事项是三千年前古印度的生活的需要，现在用不上了。所以我们将这些经文要知道它的原理原则，现代人应该要怎样做法，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遵守佛的原则教诲，在事相上一定要契机，即是说现代化、本土化。现代我们住在美国，美国的规矩、风俗、人情、法律都要遵守啊。善护意业清净无染，这里是将我们行门里面的六句全部包括在里面，心要清净，不能够被污染。哪些是污染呢？妄想是污染，分别是污染，执着是污染，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不污染了。这个是要努力去做的，做不到妄念还时常起，念头一起立即念句佛号，阿弥陀佛是清净句啊，阿弥陀佛是清净心啊，不起念就算数，一起念即刻将它换成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就即念佛了，会用功了，用一句阿弥陀佛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换过来，换成佛号，即是古人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要换得快， 將呢啲所有用得到應用在日常生活上，咁你就係真正嘅微陀弟子。